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47集，清醒。白玉堂看了一下附近的伤者，低声对身后的娇娇吩咐， 去把展昭叫来。 娇娇一闪就没影了，白夏叹了口气，摇摇头，伸手拍了拍那几个傻眼的小孩身上的雨水。此时高河寨那些人就在附近，白夏见几个小孩都僵着，以为他们吓着了。 不用怕，玉堂在，没人敢动你们。 只是白夏话没说完，就听那小胖墩突然扬起脸说，好帅气。随后四个小孩围住他们大哥，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 大哥，我们一定要进天山派，死也要进天山派。 最大那个也一个劲儿点头。白夏无语望天，他家玉堂再怎么拜天山派的人品也没用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天山派最大的活招牌。开封城里，展昭这会儿正从太白居的楼上下来，门口衙役们挡住高河寨的人，互不相让。高河寨还挺横，说要缉拿凶手。这世上总有嘴碎的，有围观的路人刚才也看到了楼上的赵石榴，因此就有人多嘴告诉高河寨的人，说推死者下来的凶手就在楼上。于是高河寨的人更激动了。展昭走出太白居，瞄了一眼，有些无语，就见围观人群中赵普他们都在，一个两个眼神热切，标准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公孙擦了擦手站起来，一个高河寨的人对他吼， 别动我兄弟的尸体。 公孙眯眼瞧外边，赵普以及一众影卫刷啦一转脸，敢凶公孙小四子。展昭觉得乱，对王朝马汉轻轻摆了摆手，走了出去。高河寨那群人里头走出来了一个年纪稍大的，那人对展昭微微一拱手， 展大人。 阁下怎么称呼？ 在下是高河寨的副寨主梁玉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好像听过又好像没听过，管他呢，反正是高河寨的人。于是一指身后躺在楼下的尸体， 死者是谁？ 他是高河寨的副寨主扁青。 展昭心说，你家不是只有三个副寨主吗？怎么冒出来那么多？不过既然姓扁，可见是扁胜的亲戚。 有什么线索提供吗？ 扁青副寨主并不在高河寨，因此没跟我们同行，他是从外地赶回来参加老爷子金盆洗手的。 谁杀了我大哥？我听说凶手就在上面。 这时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跑了上来看展昭，展昭就将赵十六的事情跟梁玉详细说了一下，表示从现场的情况看，他并不是凶手，凶手另有其人，开封府会追查。不过为了公正起见，开封府会将赵十六带回去暂时扣留，等案子查清楚，确定他没嫌疑了才会放走。梁玉点了点头，那个年轻人却不依不饶。 哟，你们开封府想包庇凶手吗？把他交给我们，我们自然会审问。 又来了，这帮江湖人不讲理的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就没点心意吗？ 梁玉无奈看了那年轻人一眼，然后给展昭介绍了一下。 这位是扁木，与死去的那位扁青是兄弟，都是老爷子的侄子。 展昭了然地点了点头，虽然扁木是梁玉的手下，但人家是皇亲国戚，因此根本不听他的。梁玉的意思是他也管不住这位，他要闹还是要展昭想法子解决。 开封府办案讲究公正，自然会将凶案调查的水落石出，法办凶手，还请各位配合。 围观众人都点头，展昭这套老词儿背得还挺溜。不过扁木显然不想善罢甘休，只是他还没开口，展昭突然盯着一个方向看了起来，似乎是在听什么人说话，还皱起了眉头。 典木和梁玉对视了一眼，觉得展昭怪怪的。展昭皱了一会儿眉头后对欧阳一挑眉， 帮我看一下现场。 欧阳点点头，让黄成军配合开封府调查现场，公孙还要上楼看一看尸体，让人抬回开封府。梁玉拽着扁木到一旁，扁木不干。 少爷呀，这里是开封府的地方，开封府办案不会徇私的。再说你看看那边路边。 扁木不解，看了一眼路边站着不少人。 怎么了？ 那边除了开封府和赵家军的人，还有两个神仙呢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给天尊留个好印象行吗？你不想当寨主了？ 扁木微微一愣，惊讶了。 哪个是天尊？ 你这样的还想当高和寨寨主？ 展昭交代完之后，就跟赵普借了几个影卫跑了。林业火觉得好奇，就跟了上去。 怎么了？你认识赤云大师吗？ 认识啊，他也来了。 展昭刚才愣住，其实是因为娇娇出现在他眼前，跟他传了白玉堂的话。于是展昭将智云失去理智，在姚家村伤人被白玉堂制服的事情跟林业火一说，火凤惊得张大了嘴。 怎么可能？ 展昭一摊手，他家耗子又不会说假，所以说里头必有缘由。雨势渐渐转小，白玉堂站在雨里，低头看着面色苍白躺在地上的大和尚智云发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熟悉的气息靠近，地面出现了一个阴影，头顶的雨水也被挡住了。白玉堂转过头，展昭已经一手拿着伞，一手拿着巨缺，笑眯眯站在他身旁了。有阵子没见了，两人忙着对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，哪怕是细微的一点点的变化。远处，白夏抱着胳膊，靠着柱子，看着伞下旁若无人，只看彼此的两人，摇头叹气。 哎呀，我儿子被拐的北都找不着了。 大叔， 小胖墩突然拽了拽白夏，白夏低头眯眼瞧他，显然对大叔两个字很不满。旁边刘福指了指不远处，示意白夏看。白夏转过脸，就见那几个高和寨的人在看到展昭来了之后都转身走了，动作挺快。白夏轻轻摸了摸下巴，看到展昭跑什么？ 我说， 林业火打断正在对望的两人，蹲在大和尚身边，伸手戳戳智云大师的腮帮子。 冰凉啊，和尚是不是死了？ 不会吧。 展昭伸手摸了摸和尚的脖梗，松了口气。 还活着呢，脉象感觉也很平稳。 要不要弄醒他？ 李焰火说着，伸手掐和尚人中，掐了两下和尚没醒。 受伤了？ 我基本没用内力，会不会之前走火入魔了？ 脉象没乱啊。 展昭抱着胳膊打量的同时，有些纳闷地看了看身边。因为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了五个小孩，好奇地盯着智云看，因为怕雨淋，五个小家伙挤到了林业火的伞下。火凤也纳闷，瞧着那几个抱着他腿的小孩，其中最小那个胖墩滚圆，比小四子还胖两圈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跟他对视，展昭指了指那几个小孩。 什么人？ 天山派的小徒弟。 哦， 展昭和林业火倒是挺新鲜，白玉堂竟然帮天山派带这么小的徒弟。展昭拿过白玉堂手里的黄金面具看了看，又看智云， 总觉得不可思议，他平时连蚊子都不肯拍死一只。 弄醒他，问一问就清楚了。 大师，大师。 展昭蹲下又拍了智云大师两下，但和尚还是没醒。展昭站起身，沉默了片刻，警告众人： 你们谁都不准说出去啊。 众人正不解说出去什么，就见展昭一抬腿对着大和尚的脸就是一脚。展昭这一脚给智云大师脸上踩出了一个脚印子来，不过和尚还真的就醒了。 展昭镇定收回脚，表情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和尚咳嗽了一会儿，伸手揉鼻子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。 哎，你醒了。 林焰火伸手拍了智云脑门一下，智云大师捂着鼻子扬起脸一看。 怎么是你们？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不解，还是那个稀里糊涂的好脾气和尚呀。白玉堂也疑惑，现在的智云大师的确是他认识的大和尚，跟刚才那个拿着刀乱砍的疯子完全不同。和尚放下手，就见他鼻子下边一串鼻血，展昭望天当什么都没发生。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 和尚微微一愣，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湿哒哒的黑衣服，又看了看地面，四外望，一脸困惑。 贫僧在哪儿啊？这是谁的衣服？贫僧的法衣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